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在刚刚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是周杰伦的《麦芽糖》。马上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陈粒演唱的一首歌，发行于2017年的3月7号。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问题餐厅》的片尾曲，名字叫做《好在》。 谁是脏的天，是灰的梦，是我的心，是孤单。暖的夜，是冷的灯，是亮的人，是心的河。我是午夜的行人，被寂寞抓住口吻。你是无影的星辰，照亮着 现在的这个季节呢，正属于冷和热的一个交替季节，春夏之交很容易引发一些身体上面的疾病，比如说气温忽高忽低，容易引发的就是着凉感冒。所以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各位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尽量不要去医院。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深白色二人组的《香草的天空》。 以为我们的过去已经成熟的过去，就算不经意相遇都能微笑回忆，这样坚定的相信，只是为何每一次风吹起，他总会看见我若有所思的表情，走在陌生人群里，怀念起谁的声音，两只脚踩不到底，仿佛踏着空气，阳光包覆着身体，这次我不会逃避，又或许思念你不是软弱的证明，看着远方想走天空，想你的笑容，走在热闹午后街道，品尝着寂寞，有着一点点不是软弱，有一点点的暖和，交错在心中，当你

想马上拔腿就走，你的背后真的有只狗，而且看来饿了很久。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轻轻把你含在口中到天长地久。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就算掉进走水沟，我也早会摇着走。如今这只小小狗就快要变骨头，快快抬起你的头，而要懂得放开手。我现在不想做英雄，我只想做狗熊，劝你千万别回头，大林拜拜我先走，大林拜拜我先走，大林拜拜我先走。 许佳慧2014年推出的单曲 EP 回到那个时候，单曲吻过爱过你12月18号发行单曲 EP 情歌唱给自己听，在2014年的12月25号发布了单曲我在神经什么。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许佳慧的真的爱上 你。我是真的爱上你，绝对不是玩游戏，我没有别的要求，只是想牵着你的手。真的爱上你，只想天天见到你，和你一生在一起，只是想对你说着我爱你。可能是我爱上你，我悄悄地问自己，你对我好像施了一种魔力，让我夜里都会梦见你。我默默地看着你，听你说话的语气，可能你不相信，在我的心里已经被你占据。可能单纯的人对待自己的爱情表现得不是很负责任，那就换一种方式，用这首歌来代表我的诉说。我是真的爱上你，绝对不是玩游戏，我没有别的要求，只是想牵着你的手。真的爱上你，只想天天见到你，和你一生在一起，只是想对你说着我爱你。 天见到你，和你一生在一起，只是想对你说着。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东方乐器加上了西方语言的一种神话感觉的歌曲，来自苏打绿的《从一片落叶开始》。语言有的时候反而让沟通复杂，有了翅膀让我们能飞，却也远离了目的地。 我拾起一片落叶，忽然间地转天旋，风刮起来带我到另一个世界，眼前有一个神仙，脚下在跑着火焰，手点一点我的身体开满了花。他穿透云层说话，天空下起了石榴。 No knows how to be, no knows how to be, no knows how long before you're here with me. And no knows what we see, and no knows what we see, and no knows when all the answers will be near. 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咪。今天是4月20号星期四，农历3月24，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谷雨。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8度，廊坊多云，23度到9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22度到11度，近邻天津阴转小雨，20度到10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今天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这个时候万物从生发进入到生长阶段，顺应时节，人也应该加强户外锻炼，比如说跑步、钓鱼、打拳、做操、散步、打球、放风筝等等，吐故纳新，同时让筋骨得到舒展。最佳的运动方式就是快走，每天佩戴计步器，从早到晚最少要走6000步。

有多年后我终于知道，来自相逢我再也难逃，那些照片早已烧成了灰烬，可那些回忆怎么写也变不着，你的眼睛让我终于知道，你的怀抱让我再也难逃，那些日子。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一零三三，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每一个女人对于爱情的最终幻想。只是这样的幻想，又有许多人能够实现，又有许多的人不能够实现。没有人知道原来曾经的爱的那种恨的那种种种的感觉，在如今看来，竟然成为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惆怅。看来不得不佩服一下崔如，竟然将女人的感情变化描写得如此的极致。接下来听到的是莫文蔚的《执子之手》。 当时的音乐多热闹，我们多招摇，说不完的玩笑，是谁把音乐关掉，只剩下心在跳，有没有被你听到，鼓点乱敲，是不是时机刚好，夜色温柔，思念在暗处搜罗，谁又阻止不了恋爱自由，一无所有也不贫穷， 一直都特别喜欢许志安的声音，他和许慧欣对唱那首《恋爱的频率》，轻快的节奏很多人都喜欢，美妙的旋律，干净的声音，很舒适，似乎满满都是爱，充满着温馨甜蜜的意境。 好久没有吹微风的晚上，

握商业脉搏，抢占财富先机。新乐汇购物广场旺铺现货报售上，美食街16家商铺，一二层捆绑出租，每间400余平米，餐饮、购物、休闲、住宿、娱乐，多重商机正在向您招手，不要让财富与您擦肩而过。价格详情内议，招商地址：燕林路与石梅北路交汇处新乐汇购物广场美食街。财富热线：0316-575-8224、153-7325-0625。 幸福与梦想是写出内心正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小雪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都来听啊。 专属你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能空一切也好。此生未了，心却一无所扰，只想换个半世逍遥。心事对人笑，梦中却忘掉，看天黑得太早。来生难了，红一笔勾销，对酒当歌，我只愿开心到老。红尘万里不相逢，花在眉宇不相逢，人 都知道吴宗宪和周杰伦是朋友，也是师徒。十几年前呢，就是吴宗宪一手把周杰伦捧红的，成为了一时间风头无人能及的娱乐小天王。后来呢，周杰伦也为师父写过了很多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就是出自于周杰伦之手，叫做《你比从前快乐》。 走在熙来攘往的街头，你不在牵着我的手，小心翼翼将你的笑指勾，黑夜小心翼翼地流，有些事情你在瞒着我，你终于还是开了口，淡淡一句还是朋友，撕裂的心又刀割，直到分手以后你不难过，你比从前快乐，那初说的话叫我如何能够说得出口，过往的欢乐是否褪色，想问你怎么舍得，你要在耳边再说你会想恨我，请你再瞒着我，你终于还是开了口，淡淡一句还是朋友，撕裂的心犹如刀割，直到分手后你比从前快乐，那初说的话叫我如何能够说得出口，过往的欢乐是否褪色，想问你怎么舍得，不要在耳边再说你会想再说你会想恨我。 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无法表达自己的情绪了，有太多的话想说，但是呢，往往到最后还是通通的收了回来。所谓成长，也许就是将哭声调成静音的过程，把情绪收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一个人学会坚强。 When I fear the sky might fall and no one will hear my call, I take a breath and see I've all the strength I need. Days won't be the same, everything will change. Even mountains over time must get redefined. I know life's worth living. I keep on giving. I'm giving it all I got, I'm giving it my best shot. I get up and keep on trying. There is no shame in crying. Yesterdays are gone, I have what it takes.

金伦出生在洛杉矶，成长在旧金山。作为一个歌手，他是一个新人，但是在音乐创作上面，他已经写了1000多首歌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霍金伦的《Hello》。 愿电话铃声叮咛叮咛叮咛叮咛，而生命将一时被会心速度坠落。世纪无上重播你最爱的电影， Don't you know I need to know 为何现在我会失去你。突然间隔壁那对情侣又在争执，为什么声嘶力竭像我要的呼吸。也许你的爱的心更难一语又想起，只是我的手的眼的泪的看的哭都好痛。 Hello 你听见了吗？ Hello 我喊到沙哑。 Hello 如果你要他至少给我个说法。我失去了吗？ Hello， 你不爱了吗？

才怀疑我的选择，而我不当仙女已经很久了。我的心现在瘦瘦的，很容易就罢了，为了抢快乐搞得不快乐，为什么人总那么傻呢？我的梦现在瘦瘦的，一下子就满了。你的爱或许不是最美的，你的嗅觉很好，很念旧。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分到一块叫做幸福的蛋糕，宁愿一小口很小口品尝味道，不想过瘾的一口吃掉。我的心现在瘦瘦的，很容易就饱了，为了抢快乐搞得不快乐，为什么人总那么傻呢？我的梦现在瘦瘦的，一下子就满了。你的爱或许不是最美的，你的嗅觉很好，很念旧。 继续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叫做《散场的拥抱》，由马来西亚的音乐人苏俊元和姚若龙联所打造。歌曲呢根据倪安东的嗓音特色而创作出来，写词人姚若龙在创作的时候选择戏还有电影有关的主题，将歌曲设定为一场即将散场的爱情。 从你的眼角慢慢的明了，我能做的很少，原来你藏着伤，但不想和我聊。一些的电影像某种预告，不坦白的主角，最后流着眼泪，散场的拥抱，我还在燃烧，在你心里的浪潮，急切让我看到你煎熬，不肯定什么是最想要，孩子又想乐园又想煎熬，散场的拥抱。和好，我知道。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惯心水的真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其实我又怎么高兴过？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其实我又怎么得意过？你可不必问我，这么高兴，这么得意，这么快活，到底为什么？就是你来问我，问了不想，我也不能，我也不会老实对你说。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一定要我说，我不懂，我模糊糊迷迷糊糊这 Jumbo。是别管我，我可以免得讨厌，免得啰嗦，这 Jumbo。 这这这 Jumbo， 这这 Jumbo， 这这 Jumbo， 这这 Jumbo， 这 Jumbo。 还是别管我，我可以免得讨厌，免得啰嗦，这 Jumbo。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锁定在 FM 103.3，品味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一样的月光》，来自1983年出品的歌舞电影《搭错车》的插曲，由著名歌手苏芮演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动力火车和迪克牛仔的版本《一样的月光》。 儿时玩伴都离我远去，什么时候身旁的人不再熟悉，人潮的拥挤拉开了我们的距离，沉寂的大地在今天的夜晚默默地哭泣。谁能告诉我，告诉我，是我们该